黎明大街的各教育设施和服务网点结束了运营准备。黎明大街各教育设施和服务网点所需的一切设备、家具和制备用品已全部布置到位。此外，100数十个服务网点结束商品准备和陈列，来保证从黎明大街竣工的那天开始进行居民服务活动。黎明大街的各教育设施、商业和公共饮食业服务单位都等待黎明大街竣工。